面出现裂缝。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，而我却陷入了困境。我好累，我好疼，到底爱不爱我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 继续为您送上莫文蔚演唱的电台情歌和张学友的经典老歌《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》。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？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。关于爱情，我们了解得太少。爱了以后又。情歌，我关掉。

还记得你流着眼泪在黑暗中我们紧相拥在这场戏里 岁月里有太多的怀念，在经典的老歌中，那些逝去的时光重新又回到我们身边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鱼云，耳边听到的是叶蓓的经典老歌《双鱼》。 你还记得吗，在我初到海里的时候有过你的身边，望着似水草相见之后，一直是我和你相偎。我们仰起头，看那金色的太阳，你看还有那田园野上清香的气息。我们要歌唱，歌声划过天空。多么美，看着我嘴唇轻轻蠕动， 照亮我笑容，原来